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 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6号星期二，农历腊月2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目前7:31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南六环的内环由东向西方向面潭路段86公里处有交通事故，经现场紧急处置，交通管制已经结束了，现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目前事故现场仍在积极处理当中，面潭路段的交通运行压力目前是比较突出的。 城市文化范儿，精雕细作的龙顺城。明清硬木家具是明朝和清朝流行的木质日用家具，多选用南方出产的优质名贵木材黄花梨、紫檀、鸡翅木、铁栗、榉木等原料。因这类家具木质坚硬致密，色泽优雅，纹理美观，故称为硬木家具。那您知道以下哪种木料不属于硬木吗？ A. 香柏， B. 迦南香， C. 紫檀。 今天城市文化范儿继续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今天呢，我们要来跟您说说精雕细作的龙顺城。这个精是北京的精哈，因为龙顺城是咱们北京的老品牌，也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那么龙顺城呢是做这个硬木家具的哈。那么以下哪种木料不属于硬木您知道吗？香柏、迦南香还是紫檀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北京龙顺城中式家具有限公司提供的精美礼品。各位朋友加油，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由国家博物馆与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戊戌新章国博春联展最近在国博北一展厅开幕了。这次的展览将通过当代书法家的春联作品表达吉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同时展现狗年春节的生肖主题。展出的春联作品字体涵盖篆、隶、楷、草多种形式。这次国博春联展的展期将一直持续到3月31号。另外，国博将从2月8号的9点到16点，在国博的西大厅南北服务台举办主题活动，观众可以现场抽取12生肖贺岁卡，抽取到吉祥狗图案的观众将会领到一幅贺岁的春联。另外，国博发布公告，2月15号除夕当天，国博闭馆一天，从2月16号，也就是21号，到。从2月16号到21号，也就是大年初一到初六，是会连续正常开放的。最近，意境自然天工开物当代公共艺术主题展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展，展览由中国园博馆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主办，精选了吴为山、李向群等40多位当代公共艺术领域的杰出艺术家的80多件作品。 通过艺术家所呈现的作品表达出浓厚的东西方美学思想，展现了艺术家的独特风格，显示出中西方美学的交流和融合。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最近在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为首个故宫官式古建筑材料基地授牌，双方约定将联合进行古建筑材料的研究实验和推广等相关工作，并为故宫的修缮提供砖材。金砖是指规格为2尺2、2尺1尺7见方的大方砖，因为敲击起来有金石之声而得名。古时砖工、皇宫等重要建筑使用，明清时紫禁城所需的砖块全部由苏州府陆木窑厂奉旨成造。国家图书馆2018年的春节活动已经全面启动了，从2月8号到3月2号，每天早9点到下午3点半，在国家图书馆北区一层的集古厅将精选《永乐大典》部分珍品集中面向读者开放展示，同时邀请广大读者一起抄写《永乐大典》中的经典篇章。据介绍，这次亮相的是1983年从山东叶县发现并入藏的一册《永乐大典》，还有2007年海外回归的一册。另外，据了解，今年5月国图还将举办馆藏永乐大典展，届时将以永乐大典为主体，介绍国宝背后的故事，普及典籍文化，展览镇馆之宝的风采。最近香港立法会以绝对优势投票通过了禁止象牙买卖的议案。据报道，香港的象牙贸易将分三步停止。首先，禁止买卖1975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效后获得的象牙，然后1975年之后获得的象牙也将包括在禁令之内，最后到2021年商人们必须将所有的象牙处置妥当，对象牙走私的罚款也将大幅增加。根据新的法案，违反者将可能被处以100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806万元的罚款，是目前的2倍，或者是入狱10年，而不是现在的2年。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提起洛杉矶，您可能会想到迪士尼乐园，想到那些好莱坞之星，可对于很多充满着少女心的人来说，还有一个必去之地，就是刚刚开业不久的冰激凌博物馆。这家博物馆以粉红色为主色调，根据不同口味的雪糕提供不同口味的雪糕来供参观者享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和雪糕相关的艺术品以及小摆设，还有大量供拍照用的展台，比如以粉黄色香蕉为主题的香蕉俱乐部，大量冰激凌涂刷的粉色墙身，以及盛满了彩色螃蟹的游泳池等等。很多热爱旅游的背包客们都知道，冰岛有绚丽的北极光、梦幻的瀑布、通体透蓝的冰川蓝洞，是很多旅游爱好者趋之若鹜的地方。然而最近政府担心旅游业发生冲击，会严重影响整体经济，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压力，准备实行限客令。冰岛2017年外国观光的人数高达230万，过多的流动人口对当地居民形成了困扰，冰岛政府有可能将通过提高旅游增值税税率的办法来降低旅游业增长的势头，来缓解过多的游客的到来对当地居民以及环境造成的影响。平时呢，人们外出旅行最烦心的莫过于航班延误了，但是航空公司一般是在收到航班不能准时起飞的消息之后才会通知旅客航班延误的信息。而最近谷歌公司准备通过大数据的演算提前给出延误的时间和出行的参考，并告知具体原因。当然了，目前这个新功能还在完善中，谷歌只会发布有80%以上准确性的大数据预测。那么他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新功能，让用户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规划好出行时间，降低旅客出行的焦虑，并减少旅程中不必要的麻烦。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先来看看网络过大年，北京市网信办将与北京市各个区的宣传部门、网信部门紧密协同，

选择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6号星期二，农历腊月2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7度。来，我们再看一下截止到目前8点01分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环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有北五环奥林西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东五环化工桥的化工桥的北向南，还有东二环左岸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快速路方面，目前交通压力突出的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的南向北，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的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北向南方向。 城市文化范儿，精雕细作的龙顺城。龙顺城的硬木家具有红木、花梨、紫檀、黄场、迦南香之别，原料大多来自中国的云贵地区或者缅甸、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木料会放置在空旷的通风处，任其自然干燥，往往达7-8年之久，四木性不再会发生变化，就可以制成各种家具了。而香柏属于软木木料，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A， 您答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清末民初，北京城的小市大街是北京有名的夜市，在小市附近有一座供木匠的祖师爷的鲁班的庙宇，在周围的几条胡同里有大大小小35家木器作坊和店铺，集中了北京大批木匠师傅，其中有许多能工巧匠。这里有一位姓王的木匠，在清同治初年在这里开办了一个小作坊，取名龙顺，这就是龙顺城的前身。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条有名的小市大街现在是北京城的哪里吗？ A 大石蜡附近， B 金鱼池附近， C 天桥附近。 来，我们先看看第一道题，什么不是硬木，香柏、迦南香还是紫檀呢？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 香柏不是硬木。有些朋友会猜是个迦南香，但是大部分朋友还是猜对了。来，答对的朋友是有不少的。我们先请于总来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今天也给大家带了礼品是吧？ 好，哎，第56号。 56，为什么？ 是156年嘛。 156年。我们要加油哈！如果有156位以上的朋友答对，我们就会选156。现在没那么多，所以第56位。今天带的是什么呀？

更多的想推广龙润城品牌，所以在这个公益礼品方面，我们这个口放的是比较开的啊。我不追求过去的样式等等，我们可以适应现在，把我们的这些原材料的这个充分利用起来，因为我们做完会有很多的边角料啊，但是也都是很珍贵的材质，我们把它开发成我们的公益的小件礼品。这个比如手串啊，我们的平安牌啊，我们的这什么吊坠啊等等的一些小造型的雕件啊，小宝盒啊，首饰盒都可以啊，所以这些也是我们这2017-2018年我们会陆陆续续推出很多价格在几百元到1-2000元，顶多10000块钱左右的这个精美的工艺礼品，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买来使用啊。 老字号在开拓新江湖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哈。好，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公布之前，于总先跟我们说一下吧，我们选第几位答对的朋友？ 选第五个吧。 第五个。 对，龙润城第五代传承吧，现在。 好，没问题。 城市文化范儿，精雕细作的龙润城，中式家具的内涵突出体现在雕刻图案上。题材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其中用一大串葡萄为主题的图案，这是因为葡萄的单位称为颗，也称为本，其中葡萄粒很多，又与顺利的利字谐音，一本万利。这种图案的家具多见于商家，图个生意兴隆红火的好彩头。吉祥图案在我国历史悠久，装饰性艺术性都非常强，各种题材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常以不同的形式使人产生联想，萌发人们心中的美好期望，产生吉祥观念。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C， 你猜对了吗？ 来，第三道题第五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编辑也数出来了，竹林绿雨，恭喜您这位朋友。香蕉老师说的真，说的真让人心动啊，有空我要再去看一看。在百年的风雨历程中，龙润城制作的硬木家具更多的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技艺的传承。龙润城继承并发展着民族文化，在创新开拓中使历史与未来在家具的发展中得到了协调，也为中国古典家具的发展和创新书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于鹏飞于总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让我们又了解了北京的一个老字号，他的这个历史，他的有趣的故事，也知道了他在新的江湖当中所做的这些应该说适应新时代的很多的做法。谢谢您。 行，谢谢那个黄燕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龙润城长久以来就支持和喜爱龙润城产品的这些顾客，也欢迎我们对红木家具热爱和喜爱的朋友啊，去龙润城的工厂去参观体验，去我们的旗舰店感受一下我们的红木的古典文化，欢迎大家。 好，谢谢您。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好，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来给您预告一下明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3，糖瓜粘。腊月23是北方的小年，因为临近春节，小年也被称为大年三十的前奏曲。小年这一天都有什么规矩？除了大扫除、贴窗花、贴春联，小年还有哪些习俗？过小年哪些美食必不可少？城市文化范儿带您欢欢喜喜迎小年。 今天啊，爸爸在家自己染头发，人到中年嘛，有白头发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我就问他，爸呀，你这都快50了还染头发干嘛呢？不会有想法吧？我爸就说啊，马上过年了，每次回老家之前我都要把头发染黑，这样呢你奶奶看见了就会以为啊我还年轻，她也不老了。 细细想来，今天的父母不就是若干年后的我们吗？到时候啊，我们也不再年轻了，不再精力旺盛了，也不再攀比权力地位身价了，而唯一欣慰的是啊，身体挺好的，能走能跳，能唱能笑，吃麻麻香，不给儿女增加负担，这不就是父母所想的吗？ 是的，只有身体好了，生命呢才能够更有质量。所以冬季呢选择海参的家庭是越来越多。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全家老少都能吃，一盒是200克，厂商零售价是1999，而本档活动当中是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 是， 热线此刻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4007106108。